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00到21:00，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那么据最新北京发布的2017年健康白皮书显示啊，北京市的户籍居民的死亡原因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恶性肿瘤，而且这已经持续了好几年。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有请两位嘉宾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肿瘤防治要赶早这个话题。为大家介绍做客的嘉宾，北大医疗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安北京医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嘉南门诊董事长张杰张总，您好。 你好。 健康医疗资深编辑詹一，詹一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准备了互动的奖品哈，我们首先来请张总出这个互动问题。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北大肿瘤医院离嘉南门诊的直线距离是多少？答案有两个，一个是280米，一个是2800米。 好，北大肿瘤医院距离嘉南门诊的直线距离是多少？ A 选项是280米， B 选项是2800米，您选择哪个答案发送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如果是答对的听众，有机会获得互动礼品，是价值4500元的健康筛查套餐。我们今天准备了3份价值4500元的健康筛查套餐，所以大家拿起手机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发来您认为的正确答案，这个正确答案我们会在节目里公布。 近期北京发布2017年度健康白皮书显示，北京市户籍居民死亡原因第一位就是恶性肿瘤，而且近十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死亡率都在增长。肿瘤早筛、早诊、早治，真的是抵御病魔的方法，还是市场力量的推动？嘉南门诊依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医疗资源及北大医疗的平台资源，提供家庭式全流程的健康管理服务，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北大医疗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安医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嘉南门诊董事长张杰，医疗健康资深媒体人詹一，跟您聊聊肿瘤防治要赶早。 北大医疗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安北京医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嘉南门诊董事长张杰，1995至2004在美国英特尔公司工作，是电子商务领域的佼佼者，在2004年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从事医疗信息化工作，并利用电子商务的理念和技术， 构思设计了最早的医疗信息交换储蓄平台，开发了以远距离 WiFi 为媒介的新型的结合了定位、追踪、呼叫、通话等功能的病房护理管理系统，并在多家大型医院安装，后并入嘉禾信息技术公司，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医疗软件开发商之一和最大的电子病历和医疗信息平台的供应商，在国内口腔肿瘤和医疗大数据等专业领域为国内各大医院提供了最专业的信息解决方案。2011年，面对世界范围内严峻的肿瘤高发现状，商界将工作重心转向国内肿瘤防治领域。2013年创办新安医疗，并在2014年和北大医疗产业集团等投资人一起组建了北大医疗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同时组建了医疗产业基金，并收购了一家千张床位的三级综合医院和一家专科肿瘤医院。2015年开始筹建北京迦南门诊，2016年确起张杰兼任迦南门诊董事长至今。北京迦南门诊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专家会诊中心、北京大学肿瘤诊疗中心，建筑面积6200平方米，距北大肿瘤医院直线距离仅280米，总投资1亿元。迦南门诊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为核心资源，依托北大医疗在全流程健康管理的平台资源，可为客户提供具有诊断级别的防癌筛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专家会诊、检查、双向转诊通道、肿瘤康复治疗以及咨询等服务，提高肿瘤高危人群的早期诊断率，从而降低治疗成本，提高肿瘤治愈率和生存期。 这几年互联网加医疗的说法才广为人知，可是从您的职业履历来看呢，您应该是很早一批接触到信息技术的，之后又致力于了医疗信息化工作。那么为什么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国内的肿瘤防治领域？ 是这样的，我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是在肿瘤这个行业里边啊，尤其是一些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啊，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其实是一次在美国开会，我和国内几个比较知名的肿瘤专家一块在美国开会啊。我们说起来，这个肿瘤发病率在国内是上升的趋势啊，这死亡率呢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情况。所以呢，我们想着，既然叫北京的肿瘤医院啊，其实呢有差不多有70%的病人是来自外地啊，怎么样让这些病人呢能有尊严的看病？另外呢，这种公立医院这种现状啊，如何能让医生有尊严的去执业？啊，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探讨了大概几天吧，啊，就说这个我们应该其实做一个这样的平台啊，能给我们的病人更好的环境，能给我们的外地病人在他们当地像相当于北京一样的医疗水平啊，能让我们的医生有尊严的去看病人。所以呢我们想着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去做。另外呢，因为肿瘤病人呢在中国主要是发病率第一是很高，第二个呢就是发现的中晚期的几率非常高。 嗯，这也是我们治愈率和5年生存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 嗯， 对，所以呢就因为基于这些原因呢，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做一个高端的这个肿瘤。高端指的啊，我想稍微解释一下，高端不是高价。 嗯 啊，高端指的是高服务品质，啊，对客户的高度的关注和高度的这个流程管理，啊，所以呢，我们做这种高端的机构呢，就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客户这种需求啊。另外呢，突出肿瘤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啊这种理念。 从事了医疗行业，或者是跟医疗接触了的人哈，越来越多的会有这样的情怀。詹一也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健康编辑哈，对肿瘤癌症也都有所了解。 我有一个特别亲身的体会，就是有一次也是跟妇科的一个专家随诊，然后对于肿瘤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的一个肿瘤患者是一个70多岁一老太太，当时是卵巢癌的晚期，我印象特别深。她来的时候面色苍白，就是那种脸上没有一点的血色，然后他当时因为妇科诊疗嘛，他得去检查，然后当时把裤子脱下那一刻，我看到那个血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一颤。那个妇科主任就跟我说他这是一个晚期，而且他这个血应该流了很久很久，但他没有这个意识，他就觉得哎，我可能是不是有的老人70多岁有这种说我可能就是一个妇科的一个炎症或者什么的，他没有这个意识去说我这是一个肿瘤，然后我去看，说其实如果说他早点来，也许说这个卵巢癌它会有至少5年以上的这个生存，但是它拖到了最后，最后贫血，最后 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回天之力，就这种状态了，然后他才来看。然后他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他那个眼睛那种就是求生的欲望很强，然后还又特别无辜，觉得我当时理解就我这真的就是一个癌症了嘛，然后 还不敢相信。 对，然后他然后我就问了一句话，我说您之前有过检查吗？他说，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绝经以后就没再做过妇科检查，所以说就把病情给延误了。就是大家的这种观念吧，可能早诊早治的这种观念现在在很多人心里，尤其很多老年人心里，他意识不到这些了。 是 是的， 我觉得特别老一辈的人啊，特别能扛能忍，有点什么小病小痛啊，老是自己忍着不告诉家人。但是实际上从现在情况来看，他确实是可能会贻误恰当的治疗时机，而且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更大的负担哈。 是的。 那其实从我们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来看哈，我们国家每分钟就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跟国际上相比，张总您了解到的总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中国的肿瘤发病率从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跟国外相比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大概比国外的高一个大概17%的一个这个数字吧。很多肿瘤发病呢其实是跟生活习惯有关系啊。肿瘤可以说是个人体自身细胞的变异。 对。 它的发病原因主要是两个啊，一个是有一部分是遗传，另外一部分呢其实就是生活环境生活习惯。 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手段，就是对于可能有家族史的有一些相应的早筛早治的方案。那么自己这个健康意识通过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其实也是可以做好前期的这个预防哈。还有一个数据显示是中国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只有30.9%，而这一数据在美国是66.6%，在日本更高，超过81%。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其实这就是一个全民健保的一个实施的和一个健康意识的普及的问题。在日本呢，像是这种肿瘤的这种筛查，比如说是胃肠镜筛查，就是最常见的。日本发病率最高的是胃癌，对胃癌的胃镜的筛查在日本是强制性的，就是说你必须做。所以呢，就是说胃癌发病率日本全球虽然最高，但是胃癌日本的胃癌90%都是早期。所以呢，它的这个早期胃癌其实呢，就是。不光是胃癌，大多数的肿瘤啊，早期发现都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啊，都是可以治愈的，所以它的治愈率很高。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这样子，所谓的5年叫我们的预后5年生存率，指的在肿瘤行业里就是可以说是治愈。 就是其他的有什么原因跟这个你原发的癌症可能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可能没有关系。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你看的情况就是在日本它的。预后效果是最好的。美国呢不像日本有那么高的强制性 、 但是它的医疗条件非常好，所以呢早期发现早期这个治疗也是比较规范的。在中国呢就是说就像刚才您讲的啊，很多人呢就是扛着忍着或者没有去检查，直到发现哪里不舒服的非常已经受不了了才去医院啊，一检查出来基本都是中晚期，中晚期基本上治愈率就很差了。 所以这个特别让人痛惜哈。但是相比于这些让人痛惜的因为拖而延误了时机的另一部分人是定期体检呀，我每年都有单位体检呀，为什么还会有我体检之后半年小半年然后又发现癌症这样的情况？日常的那个体检或者单位那个体检并没有起到癌症早筛的作用吗？ 这样子，一般的普通的体检啊，是它检查的项目比较全，但是都是比较基础的项目啊，像是 血常规啊尿常规啊， 对，这些检查出来的疾病呢基本是我们俗话讲的就是要不了人命的病啊，就是说这个东西早检晚检呢差别不是太大。但是比如说能要人命的，就是占至中国死亡率前3名的癌症、心血管、脑血管这种疾病，一般的体检中心是查不出来的，因为它是需要非常高端的设备和非常专业的医生才能诊断出来。对于肿瘤来说，一般诊断的金标准啊，就是咱们刚才您刚才提了一些肿瘤诊断的尖端技术，咱其实呢肿瘤诊断的金标准就是影像学和病理学，这些体检中心都是完全没有办法完成的。 就像我们现在 体检会比如说拍胸片、拍 X 光片，但是其实很多的医生来会跟我们说、其实大家最好还是要选择像低剂量螺旋 CT 这种， 对， 然后他才能发现那些肺部的结节，只有说发现了这种结节才有可能说能 干预 到胃癌的早期的一些情况。 是的，像胸片呢，一般发现胸片如果能看到肿瘤基本上都是中晚期了。 它需要达到一定的体积才能被看到。 对，但是低剂量螺旋 CT 呢是能看到很初期的肿瘤，然后才能涉及到下一步的检查。就像我刚才说的病理，你只有看到最早期的肿瘤，比如说是个结节，但你不肯定它是恶性还是良性的。这需要做胸部穿刺取活检，要做病理，最后来检验它是不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呢，是可能就简单切除，甚至不用管它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恶性的，你得马上治疗。但如果说不去拍低剂量螺旋 CT， 而是做胸片的话，基本上就很大了，已经基本上拍出来以后就说是早期的可能性很小。 所以这个检查哈，对于防癌和确诊早期癌症的检查，像您说的，它需要比较好的影像学或者病理学的技术设备和医疗手段条件。 对， 那么这个在您做的这个迦南门诊是可以实现的吗？ 是，我们当时的设置标准就是可以做到就是确诊，你可以叫我们叫医疗级的体检，或者是说台湾叫重装体检。 重装体检 啊，对，就是重装备。 哦，重装备啊。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是配备了大型的 CT， 核磁能够做 PET CT， ECT 还可以做病理，做穿刺，就是穿刺一般是就是胸部穿刺是 CT 导航下的啊，我们也做这个甲状腺腹部穿刺是超声引导下的，另外呢就是胃肠镜、支气管镜这些呢，就是说上腹腔、下腹腔和这个食道这个支气管用来取活检用的一些手段啊，这些才是真正能看得清楚的啊，真正能检查出来内容的。 詹英可能知道哈，就是有很多人有这个意识，或者是想去做个无痛的胃镜啊、肠镜啊，要在公立医院可能要等很长时间。 我以我个人为例吧，我因为是经常拉肚子，然后也加上做这些健康类节目，知道、 就觉得自己都有病， 对，觉得自己最起码能想到的，我肠道肯定会有息肉，然后呢有这怀疑，我就想约一个无痛的这种胃肠镜，然后当时问了一下公立医院，然后跟我说是至少半年以后，然后我就放弃了，然后我觉得我这哎呀半年以后我要真是有点什么事儿，我估计也就耽误了。 对，我说明一下，就是在北京的就是说知名的大三甲医院，一般无痛胃肠镜约的时间都非常长啊，至少得两三个月。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呢是人多啊，第二个呢是公立医院一般不愿意做无痛胃肠镜。 因为需要麻醉师配合。 对，麻醉师跟那个就是胃镜室或者是他的要叫消化内科是两个科室，他需要协调起来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们一般不愿意做。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患者也不一定愿意做，因为什么呢，无痛胃肠镜有一部分是医保不报销的。 对，确实。 所以呢就是说有些人呢为了省钱走医保他就做普通胃镜，但是普通胃肠镜的确是非常痛苦的。 对，所以他就不愿定期查。 对， 又会错失时机。 对，胃肠镜是这样子，因为是胃和肠道的肿瘤早筛，胃肠镜是必须的。一般来讲建议是50岁以上的人每年要查一次。别的手段代替不了胃肠镜啊。 那公立医院我们要排大队啊，一般的体检又提供不了这样的业务，那怎么办？ 就是我们迦南门诊创立的初衷就是提供这种便利，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的条件， 有差异化的服务。 对，有差异化的，就是非常舒适的啊，非常有尊严的，而且又非常省时间的去看病。而且我们的收费其实跟其他的民营医院、私立医院比来讲不是很高啊。我们追求的一般，第一呢，我们是个医疗机构，第一呢要解决客户啊的问题，第二呢才是说我们才能说到盈利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说一个公司也好，一个机构也好不盈利，那是假的。那我们是要生存的，所以呢，在保证客户服务质量，保证能给客户或者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和对他们有帮助的诊疗这个服务的同时，实现的一部分的盈利，这是我们的追求的。 对，只有资本的介入以及良性的运转，我们患者才能享受到更长久的服务哈。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 是 肯定会在别的地方让你花了不该花的钱哈，有可能会有那些问题。但是市场上也会有一种情况哈，这个要问张总，就是把一些本来应该用于癌症高危人群的专业的 癌症筛查项目，就是一个消费，比如说 PET CT 一次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辐射剂量的，我都推荐你去做。 嗯， 所以其实我们是不是要建议就是真正有某个类型的肿瘤高危人群，还是要先请专家做过判断你才来考虑是不是接受相应的体检。 是，你说的非常对。PET CT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的。这个因为 PET CT 呢是毕竟要打那个药的，这药是有放射性的。这个对人体是有损伤的。PET CT 的主要的功能啊，就分两方面说啊。一方面，健康人拍一个 PET CT 的确是能看到全身的肿瘤，这是个真实的，但是呢它不是唯一的手段啊。它的主要的功能在临床上是看它的原发灶，比如说你有发现胃上有肿瘤，但是有可能它的原发灶是在胰腺但是你要全身做一个 PET CT 或者局部做个 PET CT 才能看到真的原发灶在什么地方，这样治疗的时候才有靶向性，才有把握。所以呢这个是根据医生的医嘱，根据这个治疗的需求看要需不需要拍这个 PET CT。但是 PET CT 有没有这种普通性的这个诊断功能，它的确有，但是它是有对人体有害的。而且它这个有害呢还不是像 CT, 你站在 CT 机旁边有射线，这个东西是注射在人体内的核元素，你走到哪儿你就是个放射源。 它会对其他周边的人也有影 响。当然了。所以呢像是在日本体检前些年非常流行。在日本体检可能是因为中国呢体检专业度不够吧，第二个呢可能就说没有日本人推的那么好，但日本体检必做 PET CT, 因为你不做 PET CT 收不了那么高的费用 啊。所以我们有好多海外医疗的给忽悠到日本去做全套的体检呢。 对，这个 PET CT 在日本据我了解差不多得45万人民币，可是在国内做也就10000多吧。 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国外的设备更好更精密，设计的标准和诊断的标准会更精细，更容易发现早期的癌症。 没有，从医疗设备上来说现在国际上基本都是同步的，中国的医疗设备，中国在现在各大医院的医疗设备跟国际上基本同步的，而且我跟你说其实比国外的更先进。国外的 更先进吗？ 对， 为什么？ 因为是国外的这个医院呢，它一台设备可以使用的年限非常长，有的我们去有些医院参观他们的设备都很老但是国内你很少见到一个大医院有很老旧的设备，出了新设备很快就会更新设备，所以中国这个医疗设备跟的是非常之快的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信任在中国硬件设施技术设备是足够好的。 对， 那加拿大门诊我看既有德国西门子的和美国通用的 对 相应的检查设备哈，这也是相对来说是国际前沿。 我们当时采购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啊，我们开业的时候采购的是 GE 的那个 1.5T 的光纤核磁，当的是最新的64排的那个 GE 的这个 CT 然后呢去年刚刚又添置了一台西门子的 3.0T 的叫 Spectra 的那个核磁共振这都是为了提高我们的诊断水平在设备上我们跟大的三甲医院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这真的是重装啊，重投资。 是的， 在医疗界的投资经常是太重了。 是的， 前期投入太大 所以医疗行业其实是个薄利行业是主要是我们常说就是做医疗就不要想着挣大钱，这是个慢活，而且需要很多年的培育 也不可能挣快钱 不可能。对 所以是要有这样足够的耐心以及看到以后更长久 的 人的需求哈。再好的硬件也离不了专家的诊断加拿大门诊的高端除了这些硬件设备也体现在专家的技术实力上吗？ 是，因为我们聘的基本上都是在三甲医院有过很长工作履历的主任级副主任级医师因为我们是个诊断机构，我们必须要做到能把这个第一能负责任的把病看出来，第二能出准确的诊断报告，而且这些诊断报告呢是病人都可以拿走的，包括是拍出来的片子不同于体检中心的就是体检中心只出体检报告它不是诊断报告而且比如说影像的片子你是不能拿走的因为如果说像我们这种医疗机构如果说病人拿走了片子带着我们的诊断报告，如果我们出现漏诊我们是有法律责任的所以说医疗级的诊断报告和那个体检报告的区别就在这儿就是体检报告呢是个就是建议性的我们是个指导性的是有这样的区别 所以就是如果是在您那拍了这种医疗级的片子那么相应的片子是要作为病例 储存， 我们会留、 会留相应的诊断，由专家之间不管是会诊啊甚至是国际医疗的诊断啊，都再从咱们医院来调取哈、 可以，对，真的，但是病人的信息是隐私啊、除了病人本人之外、其他人调取是有限制的。 到迦南门诊的时候哈、我分享一下我特别直观的感受啊。医院那个单体建筑不是很巨大，跟三甲医院相比，但是一进门它首先环境非常好，优雅，高级，而且宽敞，空间是很敞亮的。再一个就是一进门专家名录是让我很震撼的，我作为一个医疗类的媒体人，那看到的全都是大牌专家，特别是北大肿瘤医院的非常顶级的专家都是在迦南门诊出诊的，作为一个他们多点执业的执业点是吗？ 对对对，肿瘤医院跟我们是比较深度的合作啊。这些专家呢大概有140多位专家都在迦南出诊、出诊的方式都是预约制的啊，就是专家基本上是随约随到。 那我能不能理解成比如说我去您那儿做一个假如说胃肠镜的检查，然后我发现了一些息肉也好，然后在您那儿做完活检等等，然后发现有问题，然后咱们这儿马上就能给我约到，比如说我想要比如北大肿瘤医院某一位胃肠专家，然后咱们就能给约上，然后我就能直接在您那儿就诊啊。 是是这样的，如果说检查出指我们的客户有问题啊，我们就会相应科室的专家过来会诊啊。如果说需要手术的话啊，那从我们那有绿色通道转诊啊，直接进到肿瘤院可以入院。然后说没有问题的客户呢，我们也会做后期的随访啊，后期的跟踪啊，一些健康类型的咨询呐、饮食啊，就是保健类的这些帮助，避免得病。 就相当于我在您那儿做完体检以后，基本上就有一保健医师的随时都会跟我比如说有一些联系，然后问我哎最近怎么样，然后比如说定期你是不是还要来做一些什么什么检查，这种 长期的健康管理 哈，一个健康管理的一个监督。 我们那边呢其实是这样式的，我们有两拨人啊，一拨人呢我们叫健康管理师，都是资深的医生啊、有主任、副主任、主治医师都有啊，然后那个我们还有一个团队呢叫个案管理师啊，这个是类似像美国和台湾那种模式，它美国叫 case manager 啊，它就管什么呢，就是管其实都是一些资深的护士，经过培训的资深护士，就是管平时跟客户的联系咨询啊，什么时候回来复查、你有什么情况他会及时跟医生沟通。你的医生呢是指定的、但这个人呢因为他天天要看病人看客户、所以他不会像健康管理师那么多的时间去维护客户，但是他呢是在相当于他是背后支持着健康管理师，他们两个是一个团队。如果有什么医疗问题呢，就健康管理师就会来，比如说您哪儿不舒服，您回来您可以直接跟个案管理师联系，他就会跟您约好专家。您过来直接就跟他再聊啊，有什么问题他来解决。我们就是说尽量追求的是叫一站式的私人医生式的服务。 感觉好高端。 那这个高端的诊疗服务能为肿瘤早诊早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我们怎么能享受到这样的健康管理服务，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跟两位嘉宾继续聊。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我是主持人刘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那么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说的是肿瘤防治要赶早。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北大医疗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安北京医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迦南门诊董事长张杰张总，还有我们健康医疗的资深媒体人詹一。 近期北京发布2017年度健康白皮书显示，北京市户籍居民死亡原因第一位就是恶性肿瘤，而且近10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死亡率都在增长。肿瘤早筛早诊早治，真的是抵御病魔的方法，还是市场力量的推动？迦南门诊依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医疗资源及北大医疗的平台资源，提供家庭式全流程的健康管理服务，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北大医疗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安医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迦南门诊董事长张杰，医疗健康资深媒体人詹一，跟您聊聊肿瘤防治要赶早。 节目上半段我们说了哈一些肿瘤筛查的情况，那么具体到北京公布的数据看，最近10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都是在增长的。这个我觉得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是让人有点感觉挫败的，而且有一类患者的观点是，哎呀，我不检查不发现我就不恐惧，我就害怕去体检，我顺其自然，我就不会被癌症吓倒。好多癌症是被吓死的， 是说查出来就不好了，然后没查出来兴许我就一直活着，好多人是这种想法。 是，这的确是个挺普遍的大家的想法， 会病即医哈。 对，尤其是有些人其实叫现在说叫谈癌变色，但是其实呢这都不对，因为什么？其实肿瘤没有什么可怕，关键是要早期发现，早期发现肿瘤是能够治好的。就是说绝大多数是能够治好的，就是尤其是像现在像浅表的那个像乳腺癌，这个基本上的早期发现治率是很高的啊，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比较疑难的像肿瘤呢，比较难早发现的，其实就比如说像胰腺癌啊，深度腹部，有的基本上有症状的时候就已经晚了。除了这个以外，其大多数的肿瘤都是可以早期发现的。早期发现没有什么可怕啊，可怕的是发现晚了。 是。如果是有潜在的肿瘤的风险，对于这一类的人群来说，那时间就是生命哈，这个发现的机会就是生命。 是的。 但是真正哪些手段有用？我们在市场上也看到很多打着防癌 筛查癌症的这个旗号， 嗯， 很便宜的检查检测产品， 我看有什么一滴血， 嗯， 然后要不然 测全身癌症， 对，测全身癌症，嗯，要不就是一个唾液，然后一个什么舌部刮片，就经常看到 这些产品， 对，这些产品出来以后说你就能知道你会患什么什么癌症。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在买这些东西，然后也都在问这个准不准，行不行。 其实像刮唾液这种，就说这种家用式的这种检测方式，其实在美国有不少这样的产品，但是呢只能就是说局限到某一种疾病啊，某一种项目上，它不可能测全身的肿瘤。 嗯， 啊，对这个来讲，是现在这个技术还是不是很成熟的。另外现在讲的比较多的，像那个就比如说肿瘤检测的现在方式非常多啊，有那个 ctDNA 啊，肿瘤循环细胞，有这个也有基因类的，叫基因检测分析。 嗯， 啊，其实呢现在这些大多数这种手段呢还都处于科研阶段的，真正有没有临床意义，我觉得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不能作为确诊的标准啊，只能作为临床大夫的参考。做它有没有用呢？有些用啊，但是它绝对不能告诉你会不会将来得肿瘤啊，这只是一个参考。如果说家族比如说父母甚至就爷爷奶奶这一代都有肿瘤， 有病史， 病史， 家族病史。 对，如果你在这个测这个 DNA 基因的时候，你也测出来有这种高风险，那是要注意了。但如果说家族里边没有这种病史，有可能被测出来，那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但这个不用太紧张， 嗯， 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作为大夫来讲，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嗯， 啊。还有一些项目，像是循环肿瘤细胞也好。哦，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每个检验科医院检验科能做的就是肿瘤标志物。 嗯嗯， 啊， 肿瘤标志物抽血我们就能查出来了，有时候那个指标还波动挺大。 是的，肿瘤标志物是这样子，它的假阳性和假阴性都比较高。 嗯， 所以肿瘤标志物呢也不能说明你就有肿瘤，或者它没有测出来肿瘤也不能说明你没有肿瘤。 嗯， 啊，是这样子，所以呢不要害怕。以前我有个亲身的例子，就是一个外地的朋友打电话说体检的时候查出肿瘤标志物很高， 嗯， 然后到医院做了全套的检查， 嗯， PET CT 也做了，病理也取了，最后都是阴性， 啊， 然后他特别紧张，说给我打电话，能不能来北京再查查？我说不用查了，你没有这个这两项做了没有，就应该是没有了，啊，但是他说那肿瘤标志物还很高啊，我说那个假阳性其实也是情况是会发生的， 嗯嗯， 不用着急，但是像肿瘤标志物这种东西呢。包括那个循环肿瘤细胞在什么地方是比较有用的，就比如说在术前的指标， 嗯， 和治疗后术后的指标的对比是有参考意义的。 哦，就是术前 肿瘤标志物是在什么样子，我 然后术后以后它降下来了， 哎，有没有降下来，我持续测它的数据，看它有没有保持它的水平，这是比较有意义的。 哦，嗯， 但是用肿瘤标志物去做癌症筛查是没有，也有意义，但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啊， 所以呢就是大部分的体检中心都会打着癌症筛查，基本上就是一般都是做基因或者是做这个肿瘤标志物的检测。 嗯 嗯 啊，但是这个呢可以检测，但是呢这不能作为标准，所以大家也得注意肿瘤检测还是那个传统的影像学病理学才 好。那就是金标准是影像学和病理学，所以不管是你有家族病史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检查提示了你这样的风险， 对， 那最终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如果有必要的话，医生判断有必要是不是才要去做这些进一步的检查。 是这样子， 嗯， 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全身的筛查， 嗯， 你去医院是很难做的啊，因为医院是分科的， 对 啊，你去医院，你要是门诊挂号，他很难给你做全身的检查。 对，三甲医院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他分科分的太细了。 对，而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到三甲医院做呢，你要把所有这些项目做下来呢， 好几年， 我估计得好几年， 时间很长啊，时间很长， 各种约，各种等， 所以这也是当时我们做这个我们这个迦南门诊的，就是说所有这些检查项目，全身的检测一天都做，全部都做完。啊，就能保证病人不要花太多，不能说是病人，就是我们的客户不花太多的时间，嗯，而很快的把全身要查的东西全部查完了。 哦， 嗯， 那它确实相对来说非常方便，而且能节省时间哈。 对对，是这样子。 然后就诊环境体验也是非常好的。 对， 嗯，服务，咱们刚才节目里说到的，就是能够享受到一个个体化的、非常私人的、 非常私密的，因为我们的那个客户都是在 个体的诊室里边啊接受检查，他不是像拿着单子到各个医生的诊室里边去找医生，是医生来找这个客户啊。然后我们在除了做大型的影像设备和做胃肠镜要换个地方以外，其他都不用这个我们的客户动。 嗯 啊，另外呢，在这些影像和这个胃肠镜呢，也有就给客户提供比较私密的候诊区、等候室啊，就是有些比如说高端的客户不愿意在公共场合出现的，可以有这个比较隐私的空间。 这一部分客户就不会遭遇到他在某个诊室门口排队然后被人拍下来的这样 的 窘境哈。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和相应的健康管理师的团队以及健康管理的互动哈，来为客户提供相应的很私密化的服务，就他待在诊室里就可以完成这个全面的体检。 嗯， 费用会很高吗？ 我也很关心这个。 费用不是很高，比那个日本的体检低的太多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也参观过日本体检中心，我们的检查水平要远远高过他们啊，因为毕竟我们是医疗机构。 就是说很多海外医疗的项目推荐的那些海外的体检，他去的本来就有可能不是医疗机构。 体检一般就是查体，它是固定的查体机构啊，它不是医院啊，一般来讲是这样子。那也有例外啊，有在国内也是有的体检中心，它也是门诊部的设置啊，也是个医疗机构啊，所以就不太一样。但日本那边呢，国外的体检主要卖的是服务，让你感觉服务特别好啊，特别的舒适，特别的温馨。它主要是这个做的比国内要做的好很多。 因为日本全面的这个服务意识啊，鞠躬90度啊，等等， 是的。 即使你去买个东西吃个饭都有这样的体验。 对对对。 但是我们可能需要的其实还是比较实在的真正能起作用的医疗服务。 比较便捷啊，省时啊，也是比较就是在很好的环境下能做到这点，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内是能做到的。 然后价格还是相对国外海外医疗有一定优势。 低多了。 我们之前提到说这个中国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相比美国和日本还是低很多哈。那么除了缺乏早诊早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诊后的管理吧。 是的。对，刚才我们其实说了这个诊前这个早筛早期预防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没有说诊后，其实这也是非常大的一块，正好是呢公立医院其实不做的一些东西啊。 就是你做完手术啊几天 就可以出院了。 对。然后我先说我接触到的情况哈，我小姨在做完癌症手术之后就从北京回到了老家。她自己觉得定时吃药就可以了。然后很快一两年之后什么需要复查的呀，需要跟医生联络，他通通就淡忘在脑后了。所以这是不是就是你的依存度低，你之后的管理和自己的生活习惯的调整的这个意识差，导致的五年的生存率相对降低？ 就说治疗后期就是术后的随访服务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病人啊最怕出院啊，因为出院就找不着医生了。其实也不是医生不愿意管病人，因为他病人实在太多，他真的是管不过来，所以医生根本就不敢给病人他自己的联络方式，要不然他现在连觉都没法睡。 是 啊，真的这是我们体谅病人的辛苦，也得体谅医生的辛苦。所以呢，就是说很多病人一出院呢，就像您说的，他就自己吃点药，其实呢，远远不止这些。出院后的包括是用药的一些指导。啊，饮食的指导，心理方面的指导，包括一些物理上面的康复啊，康复项目其实都是需要的，这会其实加速他的康复期，甚至是延长他的这个生命周期啊，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这是非常关键的。咱们刚才只说的是，比如说是肿瘤术后，还没说，比如说放疗后，放疗后的病人很痛苦的，头发都没了，或者化疗的病人啊，这个放疗的也一样。放疗通过的放疗，其实有的时候皮肤烧伤，有时候神经损伤，是非常的疼的啊。有的时候这个放疗病人后期，他有的损伤了神经，他会造成那种持续疼痛，不间断的，啊，最后的就是呢，其实要做，比如说要疼痛治疗， 需要专业的疼痛门诊的治疗。 对，疼痛治疗，有些人到最后只能带一个 止疼泵， 止疼泵，不停的往里 打那个冻冷丁吗啡这样的药、嗯、生活质量是很差的、 嗯、 所以说后期病人的管理其实有很多的内容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公立医院没有被关注到的、 嗯、 病人实在受不了了才回医院再就诊、 嗯、 其实这对于病人的随访或者健康管理的概念其实病人是非常需要的，就是其实有些病人生病了以后出院了他其实有的害怕、哎、不敢吃这个、嗯、不敢出门 不踏实，然后也不知道该吃什么、 哎、对，其实这是不利，因为肿瘤的患者肿瘤本身对身体的消耗非常大， 嗯 啊，治病的期间消耗更大，你后期是需要很多的营养，很多的健康的这个方式来让你恢复身体的，包括化放疗病人出院后他的血小板白血球下降的非常厉害，怎么能迅速提升、 嗯、 这都是其实对病人后期的一个关注点。 詹英也是有这样的感触吗、 嗯、是，我就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肿瘤营养方面的问题嘛，然后很多人的误区就是觉得我有了这肿瘤我治完以后我甭管切了甭管放化疗以后我就不能吃营养的东西，我吃完营养它容易长，然后就我就得饿它这肿瘤、 嗯、 可是殊不知你身体那时候已经透支到一定程度了，你再采用这种方式说白了就是在没有人给你指导这种营养啊怎么去饮食的这种方式以后、嗯、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差，然后对你整个免疫力会降低，然后可能癌症会复发等等这些情况出现。 我觉得这个缺乏指导是缺乏正规的真正医疗管理的指导， 是 对， 而身边各种亲戚朋友啊 那种经验啊还有什么百度上或者说、 啊、 对那种出现的自己查到的那些东西其实很不科学，但是他没有这么一个权威的正规的一个指导。 这其实这是病人非常需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定位的其实就是做第一呢怎么防治大家不要得重大的疾病。 嗯。 第二呢，如果说有这种苗头，怎么样来早期发现？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的患者或者我们的客户有需求，我们安排他们诊疗。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做的是，就是术后的这个管理。 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除了江南门诊，我们那边除了手术这个环节我们不做，其实我们做的是医院不做的前后两端。 嗯。 啊， 其实国际抗癌联盟有一个相应的提法哈，就是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三分之一的癌症如果早期诊断是可以治愈的，而三分之一的癌症起码可以减轻痛苦延长生命提高生存质量哈，所以这样恶性肿瘤的三级预防如果都做全面了，我们可以不再谈癌变色，不再特别的恐惧这个肿瘤哈。 是的，这其实肿瘤不需要恐惧啊，其实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啊，环境的改变和这个心理因素的改变，这其实是肿瘤发病的主要原因。而另外一个呢，肿瘤呢其实是个慢性病，也可以说是个老年病。为什么以前肿瘤发现的很少呢？第一是诊断水平它没有诊断出来，另外呢以前人寿命短啊，所以没有得肿瘤呢人就已经去世了。所以现在就说肿瘤这种病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身体机能功能的消耗，所以呢就是生活方式讲究人不抽烟啊，不饮酒，这些都是有助于不得肿瘤啊，这是第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早期的筛查啊，早期的诊断啊，及时诊断早期发现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啊。另外即使得了肿瘤早期发现啊，其实它治愈率是很高的啊，后期维护好了其实就基本上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没有什么恐怖的啊。最可怕的其实是发现晚了啊。在其实在国外，在美国日本，它的晚期癌症比中国少很多，但是很多的晚期癌症在国外都不建议治疗啊。就是在中国呢，其实在这方面呢，因为大家都是想 期待奇迹 的 延 长寿命， 晚期肿瘤呢其实治疗给患者带来的痛苦生活质量其实是非常差的。 所以宁可早花一块钱，可能在后续的这个癌症的发病上就可以节省很多的发酵哈。 您说的非常对，一个肿瘤啊，肿瘤病人一般的他的这个生病周期的花费差不多是要四五十万吧，也可以说五十万、但是基本上他的其实手术的治疗费用也就是十多万。其他都是在后期各种的用药，各种的找偏方，就是花费掉的钱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肿瘤后期临终前住 ICU 那是非常贵的。所以都是这样，但是早期的肿瘤发现其实即使需要手术顶多花个十万块钱，有的几万块钱就能解决，就马上就康复可以出院了。其实花费是 很低的。 对，其实那个总体花费是更节约的，不管是对个体、对家庭，还是对于国家的医疗负担而言。 没错，希望那个大家都能理解，都能这个去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自己的健康。 所以，这个早筛、早诊、早治是能够让更多人哈享受到这种高品质的健康人生。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嗯， 一般来说，医疗上的消费，使用者跟付费者是分离的，就是起码我们有医保来负担。 对， 但是作为相对来说的高端门诊，没有医保负担的话，有商业保险负担吗？ 有，商保其实在中国医疗行业里边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东西啊。但是呢，商保呢是我们那边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客户提供商保。 嗯， 这个因为其实呢，肿瘤里边治疗啊，肿瘤手术很多的。包括后期的治疗，很多的药品是没有在医保里边的。 嗯， 所以其实病人自备部分也比较高。其实我觉得除了医保之外，其实听众啊考虑啊，就比如说买一些像肿瘤专项险啊，或者是大病险啊，对医保作为补充，因为医保不能全部覆盖。要如果一个家庭如果一个人得肿瘤，其实很多家庭是无法承受的。 嗯，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哈。 对， 这些本来是你可以通过一些商业保险、补充保险的手段来抵御这个风险。 没错， 真的是早诊早治，只有把这些事儿往前做了，你后续才能省不少钱。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有这些能检查的方式，尽量还是让大家多了解，然后让大家尽量的把这钱往前花。我是这么理解的。 关口前移哈。 对对对，而且往前移呢，就大家别看平时花点钱，其实呢真的不生病才真是给家庭降低了很大的压力啊，给自己真是提高了很大的生活品质。 是，我们不但要活得长，更要活得好。 是的是的。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的做客。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公布今天互动问题的答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距离迦南门诊的直线距离，正确答案是 A 280米。我们会在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在下期的微信推送里面公布获奖听众的名单。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英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以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于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末晚8点到9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祝大家享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 在缤纷的节奏里，

绝对，我觉得他在旅行这个圈里面是一个资深玩家了。 就是他给我的感觉乐天、向上、而且对家人非常的真实。 是的是的， 对对， 那每次呢都会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出游，不辞辛苦。 是的，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了花花木普花，欢迎 欢迎花花。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花，又见面了。 花花同学会之 哎，是的， 这次我们要去遥，也算是遥远的一个地方， 是挺遥远的， 对吧？这个国家的签证呢，也不是那么好办的 啊。现在这个移民政策收的也很紧， 是不是？这个就是美国啊。美国大了，花花，美国西部、东部、南部、北部、中部都有地方可以去。这次我们选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这次选的是加州。 加州， 对。 加州有很多的梦想，到的， 对啊。 加州又有很多的无奈， 也有很多的阳光， 对，啊、有很多的沙滩， 很多的阳光， 是不是？ 对。 其实我看到了花花这次跟我们分享的行程的这个单啊，它有一些tips 和列表嘛，我看到的几个还觉得难度颇高的地方，哎， 是的， 第一个名死亡谷国家公园 啊，真是死亡谷，这上来说，哎呀，好有冲击力啊， 就感觉这个地方应该是像那种户外达人啊，那种比较难以完成那种徒步项目的地方吧， 很野性。 户外徒步的终结者， 趁着今天中午听一下吧，明天就要打卡上班了。死亡谷国家公园，作为木浦花你的个性来说，如果你去加州玩的话，住在某一个城市，去这个地方你愿意吗？ 还挺愿意的， 还挺愿意的。 内心狂野的女子， 是的， 很西部 啊， 西部。 花花在美国，不是你在美国工作吗？然后， 哎，怎么在西部放歌唱出来了？ 不是那，不是我国的西部，是 美 国的西部。哎呀， 啊，是西部啊， 啊，是 差偏了 啊，是我知道你去过黄河壶口瀑布。 耶耶。 像 冻龄，像冻龄，像冻龄。说啊，对。 花在美国生活的时候，也经常去到这个地方吗？ 对，经常去，因为就是周末就可以出发嘛。 开车。 对，开车。然后每个点到每个点的距离大概是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这样。所以周末就可以去玩。 是自己开还是朋友开啊？ 大家一起，就可能，但是我们会选择租车。因为出去玩的话，尤其像去这种地方，可能会比较毁车。 是的，都死亡谷了吗？ 去这种地方比较容易毁车，对吧？在四驱。 对， 肯定得 四驱 越野， 一定要四驱，因为有的是没有铺好的那种柏油路，都是那种很野的山路， 颠那种。 他那个 必须要四驱。 对对对对对， 是租车那边挺方便的哈。 对，还蛮，就是价格也蛮好的。 价格什么样？一天大概多少钱呢？ 一天大概也分大概三四百，两三百的样子。 人民币。 对，人民币。 哎， 这么便宜吗？我怎么记得他们说租一个一天好像要600-700这样的。 其实可以在。这算打广告吗？ 啊，可以说， 可以说。租车上租，然后 出什么 中国驾照，租租车。 哦，租租车。 对。 哦，是这样的。 只要你有中国驾照，然后就可以租租他的车。 明白了。 便宜。 为大家省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对，是的，为大家省钱真的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因为其他的那个大的租车行，我们也都知道。对，海外租车，但是那个说实话，基本上都很贵。 自从知道了租租的时候，网页上不上去了。抓爆了。 瘫痪了， 哎，你看那增加一个部门， 他基本上也是把其他的一些赫兹啊、艾维斯给 集中 在一起， 哦， 合理的资源配置的， 是的，其实它是一个租车平台， 是的，是的，我们选了车了，也跟着亲朋好友安排好了，要从，哎，你住的这个地方是哪个城市？ 我住在凤凰城， Phoenix 凤凰城。哎呦我的天， 那离这个地方会很远吗？也不是很远， 开车大概四个小时。我们当时是先去到了一个叫苏派叫应该是66号公路的一个地方。 哦，先说那边，我们先说那一站哈。之后再回城里说城里的生活。 好， 对吧？现在是郊外的生活哈。 对， 去这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的路程啊，是比较空洞还是充满了乐趣？您66号公路应该不是那么空洞， 风景很好啊， 对不对？ 风景很好，而且就是到了，它有一个66号公路小镇叫金曼，然后还有一个塞格利曼。 哦， 金曼 对， 塞格利曼，这个都没有人提过。 说说呗， 66号的就是它 66号公路其实它就特别老了嘛，它现在已经修了很多很多新型的公路，所以它就保留了一小段66号公路可以走过去，然后开车过去的时候那些小镇都特别有特色， 下去看了， 对，下去看了，因为它会有一些比如说一些老爷车呀，然后包括这些66号公路博物馆呀，这些周边产品都特别多，而且当就是当地人还会开一些小的餐厅、小的咖啡馆，特别的有意思。 是，就是那种downtown的感觉。 对， 哇，好棒啊！就是一般如果要是喜欢美式复古的，或者说西部的那种感觉，到这两个小镇，那你就走不出来了， 是不是？ 全都是那种周边，然后很美式的感觉。 那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奔这个目的地14小时到死亡谷国家公园，不是那么着急的话，我们可以在那儿待一待，是吧？ 其实是可以待，其实它都是途经的。 哦， 因为基本上如果从凤凰城出发，可以途经66号公路小镇，还可以到大峡谷，然后可以到拉斯，然后再到这个死亡谷，都是一条线的。 哦， 是这样的， 结束了。哎呀，你这个7天都到了，还没到死亡谷国家公园，这个票算是白买了。免费吗？那个地方？ 周头已经在那等了6天了，我第一天就到了。 不是，我这个头啊，15天一剪，我都刺死了，还没到，是不是？ 对 对。哎，那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就是66号公路，因为它只有这么一段嘛。那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要是选择自驾，比如说从洛杉矶或者从其他的地方，也能途经这两个小镇吗？ 可以， 可以， 其实就在拉斯和大峡谷之间。但是一定要找准这两个小镇的点，因为如果不找准这个小镇的点，它有可能导航就直接让你去走其他的，就是比较快速的一些公路了，不会指你去走66。 那导航的时候先把这个小镇设为目的地。 对对 对， 了解了。如果就是刚才你说咱们要是死亡谷国家公园，如果看到小镇确实太喜欢了，我可以住一晚 啊。对， 那儿有酒店，而且还有66号公路周边酒店。 哎呦， 周边酒店 是当地的一个品牌，然后在那边设立了一个酒店。 你们有感受过吗？ 没有， 没在那儿住哈。 对，但是看过。 反正这两个地方啊，您可以停。 是的，我觉得一走一过还是可以的。 对对。 就是大家不用太着急，4个小时的车程的话，你可以开8个小时。 对。 就在小镇待2个小时嘛。 对。 对，而且有 自由搭配。 对， 涂鸦文化， 涂鸦墙，然后可以摆拍嘛。66号公路的涂鸦墙都特别棒。 太棒了， 周多。那个我其实这辈子啊，就是有一双工靴，有一个工装的这个牛仔服我戴上我那个老帽子 一直没有机会穿，是不是？ 一把年纪了，我把胡子稍微留一留，我刚才拍个剪影不是挺好吗？ 挺好的，你都穿成这样干嘛要拍剪影？ 这边是夕阳西下和这个涂鸦墙有个亲密接触嘛？ 谢谢，行，对对对，给你找个光线好的时候， 对， 我给你拍啊，周图， 是吧？道道拍摄就是很好的， 是，哎，周图我的头呢？ 我觉得吧，很适合那些老涂鸦迷们啊， 是的， 西部狂野爱好者们， 是的，有美式情节的朋友们， 66号公路爱好者 是， 就特别喜欢走66号公路嘛，其实走一段就可以了。 是的，其实 是的， 我们本期的主角死亡谷国家公园气的， 怎么还没到？ 9分半钟了，你还没到我这儿呢？终于哒哒哒哒哒到了死亡谷了，先把车停到公园外头。 不是，它是其实整个国家公园基本上都可以开车到 转悠。 对， 刚才说苏派那个地方是吗？ 不是，这两个其实是两个地方， 两个地方哈。 先说死亡谷， 先说死亡谷。 死亡谷这边就是它没有一个售票厅，它在一个大门口处，它有一个就是投币盒，你可以在那边直接就把钱放进去，然后去买票， 贵的样子。 还行， 多少钱 大概是？我记得年票应该是，如果美国国家的年票应该是60到70刀，就是你可以走所有的国家公园的门票，一年， 一年所有的国家公园。 320-330。 320-330。一生来一回也行。 一生来一回也行，但如果要长期在那儿的话，买年票太值了， 是吧？ 年票还是蛮值的， 对， 有权一年2万美元，然后呢？ 你说的对对对，你说的很有道理，人家都早就给你算好了，你不可能走遍所有的国家公园， 对吧？最后不是把车卖了换成柴油的了吗？ 不，是车都跑成柴油的了。 那个国家公园是可以开着车逛的， 对， 而且看到的花花说这个死亡谷非常的大， 对，其实它 多 大的？它有多大？ 你比如说， 真的是没有概念， 动物园几个北京动物园大吧？ 我觉得应该是至少20-30个这么大， 20-30个。你说的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吗？ 就是那个西直门那个 啊，西直门那个小动物园啊， 都不止，我觉得 不止， 因为整趟开下来可能就要两个小时，就是什么都不逛。 看到的花花在微信朋友圈给我发的照片， 嗯， 那是相当印第安了，相当西部了。 真的吗？哇，印第安原住民的那种风格。 形容一下那个感觉，你看到的眼前大概的一个区域的景色是什么样？ 嗯，就是特别的野性，然后特别的空旷。 没有人。 对，而且都是自然的颜色。 对， 没有任何人为的，比如建筑啊，因为那边相当的热。 哦。 然后去死亡谷一般的都是建议秋季或者冬季去。 哦。 春季也可以，但是 夏天就别。 天一定不要去，特别容易爆胎，可能就是50-60度的样子。 这么热呢？ 没有水，真的没有水里边。 那我在想，它那个夏天的自然景观是不是都是以沙漠或者说沙地植物为主？ 对对对。 哦。 因为啊，夏天太热了，摄影师至今没有去拍过。太热。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花花拍的那是相当漂亮。刚才自然的颜色到，你觉得在一个国家公园，自然的颜色基本是什么色为主？ 我觉得以死亡谷这种高温的话，它应该是土黄色的， 对不对？ 对， 你看，土黄色 还真是 有一点点红。 对， 哦， 红砖那个颜色， 我大概了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 啊？是不是那个板砖？什么叫板砖的颜色？对，板砖的颜色， 真的是那种砖红色，是吧？ 对，就是那种、 嗯。 那它也不能说一点植物都没有吧？ 有吗？ 也没有树什么丛林， 会有一些仙人掌。 哦， 嗯， 我懂了， 很少的，大石头啊一类的。 哦， 你刚才说呀，开着车一站接一站，我们就不能把车停到一个地方溜达溜达，可以的？ 嗯，可以，里边会有一些峡谷，然后可以去徒步，但是一定要带足够的水。 哦， 嗯， 这个很重要。 里边没有个小卖部啥的？ 没， 哪有小卖部啊？ 嗯， 没有。 高温60度，哪个小卖部在那儿啊？ 里边只有一个游客中心。 哦，游客中心。 然后除了这个游客中心，游客中心也会有加油站，所以它会显示，如果你出去玩的话，一定要加满油，带满水。 哦，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啊。 对，而且手机没有信号。 哦，还不能导航。 所以只能 标吧， 就是车载导航。 嗯， 它指的是 GPS 的那个。 嗯，那你们在死亡谷国家公园是怎么一个浏览方式呢？大概用多长时间去感受这个也算是打引号的荒蛮之地？ 我们基本上正常是用了2天。 2天的时候 他得在里面住一宿吗？ 没有，我们是返回拉斯。拉斯距离 死亡 谷大概对拉斯维加斯大概2个小时，1.5个小时车程。 好方便啊，去拉斯维加斯住一住也不想回来吧。那个 也不想回来了。 那再住一晚上再来。 对， 那么大的吸引力吗？ 因为它有一些景观就是特别的普通，比如说它就是一个，比如山丘啊一类的，这可能是围绕在第一天里边基础的。然后第二天我们是开车去了会移动的石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对，好像以前有人说过这个 石头国家公园啊，有会移动的石头。黄石也曾经说过有会移动的石头。怎么个移动呢？好些人觉得啊，这个是不是我去的它就会动啊？去了之后才知道 跟你没关系，谢谢。 之后才知道是因为地壳的运动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等等 的。啊，是的，有的是因为河流的冲刷， 有一点点移位了。 对对 对， 之前我刚去之前，我也以为我站在那儿，那个石头就在我旁边动，但其实不是。 哎呀，花花，你想多少？那少林十八铜人， 那不是石头， 那不是，那是铜人，这个假人涂的铜粉。 啊，是这样的呀，对。 看到那个石头了吗？ 是看着它动还是说 不它就是已经固定在那儿，但是它有一个轨道可以看到，还蛮清晰的。 有痕迹？ 有痕迹。 它移动的多吗？ 还挺多的。 是吗？ 还有痕迹， 就是你得去找，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干涸的一个湖。 哦， 然后在那里边然后就可以去找，越往里走越多。 是一个石头还是石头群呢？ 不一定，它是分散的。 哦， 那石头大吗？那个头？ 最大的可能就比我 2米， 差不多，没有1米， 1米也很沉了呀。我在大自然的这个力量很神奇。 对对对，是的，也可能到了夜晚，它那个河水河床里面就渗出水，然后推着那个石头再走个1米。 我看介绍的时候就在那儿拍星空特别好。 哦，在这拍星空。 对，在那儿拍星空特别好。 哎，那有营地吗？可以扎营吗？ 死亡谷国家公园里边应该是有营地的，但是这个会移动的石头旁边没有。 没有。 好多朋友就有点诧异，这个死亡谷死亡二字到底哪？是因为它原始没有人， 应该是原始，然后而且 天气真就是 比较热、啊、 真的比较热。 嗯， 对，可能它的死亡是因为一般的生物在这存活不了。 好问题。 是的， 我琢磨半天这个事了。 嗯 嗯 我发言几句啊，别 说你说说说， 喝点水 啊。 死亡谷这么狗刻的天气，哎呀狗刻，这么狗刻的天气估计看不到什么动物吧。 还真的没有看到， 你看 是吧？很少。 你想壁虎，它趴在那个60度高温的石头上，那是什么感觉？ 烧烤 熟了， 基本都奔到拉斯维加斯去了。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它根本就没法在这 儿，是不是？还真的，那这全程2天的时间， 嗯， 真的没有任何动物出现在你的视野当中， 只看到了鹰。 哦， 应该是鹰大或者大黑乌鸦， 隼鹰那种的、 哦。对，完了往下一落，哎呀，烫脚，赶紧飞起来。 飞起来也很热， 飞起来也很热，哎呀累了歇会儿。 花花呀，我跟你说、啊、乌鸦和鹰个体差异还挺大的、啊、 我觉得可能是乌鸦， 是吧？ 啊，那可能是乌鸦吧，小小的那个 叫声的分贝也不一样 啊，是 一个长空一个低洼，是不是不一样？ 因为我不敢看， 哦、 我恐鸟嘛， 哦， 所以就只知道它是一个黑坨坨的东西在那儿、哦、然后就转身了。 我想象一下、嗯、你再酷爱这个极限运动啊、 嗯、 探索 safari 哈，多少就是晚上什么时候必须离开死亡谷？不是你说露营的朋友，可以扎寨的朋友、 嗯、 几点离开？ 我觉得还是就是在天黑之前， 夕阳落完之前、 嗯、因为本身那个路不是特别好走、 哦、 再去找就是会移动的石头那个点的时候 也很， 然后旁边就会写着一定要四驱车，如果你不是四驱车就不要进入。 哦， 它的路其实已经不是正常的柏油路、 嗯、 然后我们当时还是继续往前开，开了很久，那个路基本上都是山道的路，山上的路、 哦、 又没有铺平的那种路，所以旁边就是悬崖，所以其实就是越往后走还是蛮危险的、 嗯、 正常应该是就是原路返回。 好， 嗯， 我的天哪， 我们用一种娱乐的方式告诉死亡谷的怎么去玩、 嗯、 但是它是有危险系数的，为什么死亡谷肯定有原因， 对对 吧， 是因为太险峻了。 是的、 嗯、 如果自驾的经验不是很丰富，第一次去美国玩的话不建议哈，但是人家有经验、 嗯、 住在拉斯或住在菲尼克斯、 嗯、 可以开着车来、 嗯、 来玩， 对 吧？ 如果车架就是车技足够好的话、 嗯、 可以去比如说找会移动的石头啊、 嗯嗯、 然后如果不是特别好的话就可以看看其他的一些景观。 是的、 嗯、那如果要是徒步进去看这个石头可以吗？ 你溜得远了是吗？ 我觉得好像有点热 啊，有点热是吧？ 但是美国人应该还是有的， 是吧、 嗯、还是有去徒步的。 嗯就是徒步，我在进录播间之前跟花花沟通， 嗯， 32公里那个地方是哪儿啊？ 那个是苏派， 苏派 就是 我们一会儿说 徒步 啊 啊、哦哦、苏派 徒步，哎，是行，2公里没问题，大家跟玩一样 啊， 乘以16，32公里的徒步那是相当远了。 32公里， 想想 我的天哪，从真的从我家到咱们台咱们单位都没有这么远，乘以2，那就等于说我走个来回。 对啊， 嗯， 住太远，然后、啊、是不是16公里乘以32公里啊？ 对啊， 从这儿到昌平的距离吧，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从这儿到昌平的距离。 We are the 昌平，加油！ 啊， 我们是冠军啊！到底苏派为什么要三十？ 走到回龙观的时候，哎呀，不行了，扑街。 我跟你讲啊，你这样是直线走平路不累的 啊、 嗯？他那可不是32公里， 也是啊。不，谁说的？我要过河， 还有起伏上下，还得停停走走拍照什么的，对不对？也很辛苦， 类似于上环路。 哦 哦，还真是啊， 把车子开上五环。 对呀、啊，而且还要上高架， 然后一脚把岳峰踹起，太沉了，压沉了。到底我们的苏派32公里如何让就是花花和他的朋友去感受这个挑战自然的这样一个勇气？还有城里的生活，加州啊，什么样？我们也回味，因为我们老这种体会嘛，郊区生活是一个姿态，回到城市住到自己家里是另外一种感觉，对不对？ 是的。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是热爱生活、永远阳光灿烂的木浦花、 嗯。 下半段还有很多精彩的推送，不要走开。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 怎么

村镇呐、啊， 对， 是个小村庄， 是一个小村庄、啊，而且这是全美唯一一个不通车的小村庄。 哦， 只能走着， 就是 看起来好神秘。 运送货物的话，只能靠驴。 驴儿、 啊、驴和骡子、哦、 他们不是欺负牛仔吗怎么还养驴呢 你这样写 这个我回来 都是食肉牛 啊 都吃了 啊我懂了 对吧然后呢人有力气累驴驴和骡子 对驴和骡子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 嗯， 会驮着一些货物然后包括如果想进去徒步的一些人他们会把那个、嗯、就是行李啊然后 让驴 去驮进去然后他们自己轻装上阵去徒步进去 那、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哦、驴是跟着我们的还是就是驮运 不是、 哦、 驴是定时走的 定时走 比如说下午三点才开始出发或者下午一点才开始出发、 哦、 而且一天只走一趟、 哦、 那这个驴它会认识路吗就是是有人牵着的 是有人牵着的 你就想我不是这个在这儿的主角怎么老提我 我就是个背负好吗 我就是个生命的搬运工然后我们人到了这个地方苏派这个村镇的时候只能徒步对不对 对其实只能徒步进去但出来的方式有可以坐直升飞机也可以骑驴出来 还有直升飞机呢 对里边有一个直升飞机 坐直升飞机出来啊 可以坐直升飞机出来 哦 但进去不可以 进去不可以 哦 咱们目前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只能是走进去 嗯 出来而且直升飞机也不是每天都有 嗯 基本上是二四六这个意思 哦一周啊 嗯 反正我们到了苏派我们就得徒步 嗯对 装带发把所有的这个有负担的东西全让旅员们都拖走了 是的 我们呢就是穿好我们的行囊就开始徒步这样一个徒步它是有限度或者有什么大概的一个意义景点或者亮点的吗这个地方 嗯它里边基本上走的是峡谷 啊峡谷、 嗯、峡谷里边 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没爬过峡谷也不知道啊是什么感觉 就真的很原生态、嗯、就是有的地方甚至连路都没有 啊 就是普通的马路这种就没有只有一个指示牌告诉你该往左走如果你去苏派然后往左走往右走这样 这个村镇是这样的 这个村镇是在峡谷里边的一个类似于世外桃源的一个地方 天哪、 嗯、我们节目组有一个这个形象描绘的比较厉害的道道哎、 啊、 世外桃源峡谷描绘一下 世外桃源的峡谷你知道我就想到了那个桃花源记但是肯定风格是不一样的 那必须他们有那么的嗯闲适他们 对没有那么闲适我觉得它应该是建在一个因为是瀑布嘛肯定在瀑布边上、嗯、对然后为什么不通车呢可能是被瀑布隔开了对是对的是它是一个峡谷嘛、 嗯、 然后我们悠悠的来到了峡谷当中顺流而下然后哎一个小村庄 十度啊 哎呀 高流来了吓死我了 十五度 真的哎就是他那个形象的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去过 对 想象只能通过我们自己之前那些累积经验去表达哈 是的 就是这个强度来说的话是任何人都可以完成比如道道和我咱们三个、 嗯、 也不经常户外的人、 嗯、对不经常户外 也可以完成 就是没办法走进去就一定要走出来因为 啊、哦、我懂了 到处找驴哎呀我驴儿们外驮是可以让驴驮着我们走的对不对 对但是他们我感觉也不是走得很快而且走骑着驴感觉会更累 哦 对驴也很累 也颠簸、 嗯、 但是说实话那一路没有看到谁坐着驴进去 笑话驴是驮东西的哈 对呀、啊、驴说哎呀真是的我这个公主怎么还变了你 对完成了吗花花 完成了 厉害 但是最后其实几个瀑布还是没有看到因为太晚了我们没有在那里边订酒店、 哦、 因为它只有一家酒店、 哦、 酒店就 是在峡谷里面吗 在那个苏派这个地方、 哦、 就一个酒店、哦、 对就有一个酒店然后它还有其他的露营地、 嗯、 然后当时 都没 对因为这一次是没有做任何的攻略、 哦、 就说我们说走就走 OK 那我们第二天就开着车就去了 嗯嗯 到了那儿之后就是到了这个村庄 就后悔 其实已经是下午了、 哦、下午了 下午了 就是下午了、 哦、 然后就问能不能坐直升飞机出去人家说不行要等到明天早晨、 哦、 然后有没有地方住、 哦、 没有地方住然后能不能骑驴出去驴早晨才会出去、 哦、 今天他已经不能再出去了 那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就走出来了 厉害呀 哦又走出来了 全程三十二 全程三十二而且是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是没有亮光了、 哦、 就是走在黑漆漆的峡谷里 就你们两个人 没那个我们一程去的是六个人、 六 个 人 那还行啊，大家都坚持 下来。没有带手电啊一类的。 没买。 没有， 没有灯也没有， 因为没有做任何攻略。 哦， 可以想象他们怎么走出来的？ 拿那个闪光灯， 手机， 开手机、啊、手电筒， 而且只能就几个人用一个手机，因为手机很快就没电了。 是的，你先用一个开手电筒，然后其他的这个用完了之后下一个。 对你们，我不你们这六个人啊，在生活当中不会分开的。我觉得这一场行程要互相的照顾、提携、帮助， 对呀、 啊，对吧？ 而且就是回来的路上，就是因为天黑嘛，其实看不到太清楚旁边到底是什么样子 的。 然后我们就只能跟着地上的驴粪，然后一直走出来、 哦、 因为有驴走的地方基本上它就肯定是路， 对， 所以我们就跟着驴粪走， 也让自己的野外求生功能有一个新的一刻的弥补， 对 吧？ 对的， 这告诉我们这个苏派这个地方啊，别下午到， 对， 下午到只有深夜出来，晚上出来，对不对？ 走出来的时候大概是 几 点 了？都 已经是十一点多了， 晚上， 我的天哪，晚上 十一点多。对， 所以建议大家要想进山的话，早上六点钟进去，然后下午这样傍晚可能就出来了。 对， 一定要做好攻略，然后、 嗯、 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在里边订一个房间或者订一个露营的地方。 嗯， 这个刚刚我对这个徒步的这个级别低估了。 嗯， 而且它时间点到底比较晚。 啊，是的。 作为一个老人呀，晚经常上山采药啊。 啊，是。 我也晚到过。 嗯。 我出来的时候，我到那跟你们说哈。这个听众朋友们，年轻人们啊，晚上如果在返山爬山回归的时候，那个辛苦都是你入山的三倍以上 啊！真的是， 真的，你们六个小伙伴有没有这个崩溃的？ 有， 你看看， 真有，是你吗？ 不是，是另外一个男孩， 男孩崩溃了。 但是那个幸好那个男孩崩溃了，因为他基本上是走几步然后就要歇，走几步就要歇。 哦， 其实有了他这样的歇，我们才能走下来，因为我们也很累。 哦， 嗯，哦，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歇， 而且没有食物啊。 对，最后基本上水啊、吃的都光了， 还挺危险的，我听上。 其实还挺危险的， 对，所以 我还没崩溃呢，你怎么先崩溃了呢？ 一定要做好攻略。 嗯，希望大家不管完是苏派也好，什么死亡谷国家公园也好， 嗯， 你熟悉的地方也好啊，都是不要小看大自然啊。 对 对，一定要小心，把自己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足了。 哎，那有朋友就问了， 啊、 说如果这么累的话，就不能在野外睡一晚，第二天天亮了再走吗？ 好像真的不行，因为那上边就是在我们进去的时候就明确有写明，如果你进去如果你没有住的地方，就必须出来。 啊， 不能随便找一个地方就是、 哦、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 有危险，对， 有动物会出没， 嗯 对吧？ 因为我们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了麋鹿，而且超级大的麋鹿、 哦、 当时我们开了一辆就是超大型 SUV 嘛、 嗯、 然后那个麋鹿基本上比我们车还要高， 我的天哪， 大的麋鹿两米到三米的那么长， 对啊， 真的很高， 很大的一种 鹿，很大，大家还是小心吧。 是的，希望呢大家听完这些之后不要害怕、 嗯， 只要你按部就班、按照规矩办事、就没有问题哈。 是， 实在坚持不住，对，实在坚持不住，直升飞机给你送出来，对不对？ 对，要等到第二天。 对啊，他们是没这机会的。 啊，是的，那除非你这一宿别睡觉。嗯，是的。 这个苏派听上去还是很刺激哈，也可以看瀑布，可以看大自然的风景。大自然多美丽，就多俊险，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 嗯， 对吧？ 没错。 其实呢，就这几个人六小伙伴累得不轻了，六个小伙伴。 对， 哎呀， 第二天基本上就下不了床了， 浑身疼啊， 浑身疼，然后腿就根本就不是自己的 啊。六小伙伴就疯狂点外卖 APP。 是的，这样还得说来把我搀起。 那个得有休息的时候嘛， 嗯、 我们说这是郊外的生活和这个感觉哈。 嗯嗯、 住在城市里，加州的风光那是相当迷你的，非常宜人， 嗯嗯、 又有海滩，又有娱乐的项目， 对呀、 啊，阳光， 嗯， 说说呗， 吃的也很多。 对，刚刚花说在加州吃的呢是相当美味的， 真的吗？ 特别好， 是中餐吗？还是什么都有？ 说说听听。 其实它是就是各个国家的餐它都有， 哦， 但是我们最喜欢去那边吃的是粤菜啊，这些 越南菜， 不是，是 粤菜， 广东菜， 粤菜， 对，真的超级好吃， 很正宗， 就是一般的下午茶、夜宵啊都很正宗。 哦，哎呀，太棒了，我觉得粤菜简直是无敌的。 六个小伙伴呢，在经过了苏派的32公里的折腾之后， 嗯， 在第二天醒来，下午相约下午茶， 嗯，烧鸭饭来一套， 一套，咔吃的那，哎，那是不是 不够了？ 对不对？哎，除了粤菜呢，美国当地的饮食，加州那边有没有海鲜什么？有吗？ 有一些海鲜，而且它有那种、 哦、 就是把所有的海鲜做在一个塑料袋里的那种、 哦、 它叫 就是螃蟹呀、龙虾腿啊这种，它会一起，就是一个类似于咱们这边的大锅烩。 哦， 然后烩完之后给你铺在桌子上那种。 哇、哦、哇，感觉好大排档的感觉耶， 就很就是吃起来就很爽。 它是什么清蒸吗？清蒸水煮还是？ 它分很多很多酱料。然后有一些 太棒了， 素蓉的呀，这些和蒜蓉的呀，这些都有。 味道一定不错。那价格呢？贵吗？这种的？ 这种我感觉在美国就是用餐还好， 不是 大概人均大概20到30， 美元 可以。 哦，还可以， 100来块钱， 对， 是吧？现在哪个餐厅不带100来块钱啊？人均是吧？加州还有阳光和海滩呢。 嗯， 你们住在菲尼克斯是不是？ 对，我们住在菲尼克斯。 菲尼克斯离那边远吗？ 它其实菲尼克斯这个地方就是去洛杉矶啊、拉斯啊，包括圣地亚哥啊，基本上都是4个小时车程。 哦， 那就离他们都不远。 对，所以周末然后有的时候就可以去吃饭，去洛杉矶。 圣地亚哥很好的，那个地方相当漂亮。 对，圣地亚哥，然后 圣地亚哥有什么呢？ 色彩涂鸦都有。 对，圣地亚哥旁边有几个小镇也比较不错。 哦 ，Oceanside 呀，这几个小镇。 Oceanside。 对，它叫 Oceanside， 那个小镇特别特别棒。 什么感觉那个地方？ 就是有阳光，有沙滩，然后还有别墅这种 度假型小镇。 是的，就你们比如说在那边生活久了的话，一个正儿八经的美国节奏是什么节奏？你给我说说凤凰城的节奏是什么节奏？ 其实还蛮慢的， 慢的 ， 真的。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家门口有一条路在修路，然后我都已经回国了一年之后还没修完呢，还在修。其实它只是砌了几堵墙而已。 拆了，这样一个效率，这个节奏 特别特别慢。可能也是因为那边天气比较炎热，一到夏天的话，基本上是40多50。 室外也不太允许工作， 对， 啊，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早晨工作，然后中午就休息，然后傍晚再工作。 菲尼克斯是这个节奏，拉斯维加斯呢？ 拉斯维加斯就是夜晚节奏很快了， 夜晚节奏很快， 动次打次的。洛杉矶呢？也去过吧？ 洛杉矶去过 啊，那个应该是。 但我感觉洛杉矶就是更大城市化。 洛杉矶因为人口也多 很多， 然后城市范围面积也大，然后各个地方可能风格都不一样。我感觉洛杉矶就是一个特别特别融合的一个大都市， 跟春大海鲜一样。 对啊，哪儿都有，哪儿的那个文化也都是那个融会贯通交流，也还挺好的。 你建议，比如说我们这段行程 copy 一下，我们就是听众会一起出去玩，去到那个苏派，然后死亡谷，然后又回到拉斯，这样一个行程的话，大概几天比较充裕一点？一周够吗？ 差不多， 一周就 差不多。如果不去，比如说拉斯呀，如果不去洛杉矶或者旧金山啊这种地方就可以。 一周的时间， 一周的时间， 其实可以慢慢的玩。旁边有很多小镇都是。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小镇，因为一般来说咱们说美国自驾也好什么也好，就把这些小镇都忽略了啊。我们从哪个大城市到哪个大城市，这个沿途能看到什么，然后要么就是讲自然的国家公园像各种黄石啊，包括死亡谷啊什么的，但很少有人提到小镇。他这小镇能给我们推荐几个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到时候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其实就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那几个小镇，然后包括佩吉啊也可以， 佩吉 羚羊峡谷。 羚羊谷， 对，上下的羚羊峡谷，也其实它也是就是印第安人的一个保留区。 刚才说佩奇那个是什么风格？也是印第安风格吗？ 也是印第安风格，印第安人比较多。 能看到他们 夹杂着城市一起玩。 他们的什么样的感觉？印第安人的着装、生活习惯都是炸羽毛那种，还是已经现代化了？ 已经现代化了，但其实还是 会有一些原始部落， 很多原始的东西。 其实到这儿能感受到就是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印第安土著的那种民风。 我有别的话了。 你说。 我这一吐为快啊。我生命当中有两辆异响的摩托车。一辆哈雷，一辆印第安。哎呦啊，周涛，你还知道印第安呢？ 啊，印第安！ 我跟你讲，你应该知道吧？那个印第安的那个摩托车是哈雷的上一辈，对不对？ 在那儿有很多 有没有骑摩托车的那种？ 有，66号公路那一块就特别特别多， 是吧？ 而且都是两个人，基本上老头带着老太太一起， 老头 和老太太一起， 是吗？ 我的天， 而且他们都 让我想到现在的外卖。 不，人年轻的，人家 那不都是外卖小妹带小妹吗？ 人家是一个送货的，一个是财务。 财务啊， 女的是财务， 不是点的外卖呀、啊。 老太太，老伯伯呀， 对，而且 大胡子， 对，大胡子，还真的是，然后穿 着马甲，速度很快吗？ 其实不是很快、 啊、 而且他们都特别幽默、 哦、 他们在可能在骑行的路上就会跟你打招呼，而且他们都基本上是比如说三四个车 一 起一 个组、 哦 嗯、老炮队， 是的，前面插个旗 是吧、哦、真的是 对，特别的就是飒吗？ 想问一下，因为你在美国也生活过哈、 嗯、 摩托车在那边是不是很便宜？摩托车这种价格也不是吧？ 好像也不是， 有限量款的， 而且它也是需要去考证啊，然后再去买、嗯、 哦， 然后也必须要，嗯，也会被警察逮，如果要超速什么 的。您刚才说自驾的方面嘛、 嗯， 咱们最后说说自驾的一些规则。在美国开车， 嗯、 你也开过的是吗？因为小伙儿互相开嘛， 嗯， 就是有没有提醒大家在自驾方面注意的部分？比如说遇到一些路况不好的时候啊， 嗯， 好的路况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想想有没有提示的点？ 还真的有， 说说呗、 嗯。是自驾、嗯，其实那边的自驾风都是比较，就是他们自驾的都是比较 随意、 随意，但是他们很。规矩 哦哦哦， 他们很注重规矩。 怎么呢？说 然后基本上并就比如你要并线， 嗯， 然后你打灯， 嗯， 其实后边人会有人给你让的， 嗯。 但是如果后边有车的情况下，是坚决不能就是直接并过去，这样很危险， 哦， 因为那边的车速很快， 嗯。 然后，在一些小镇其实它都是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的， 嗯， 你要主动停下来， 主动停下来，它会有一个 stop sign。 Oh. 然后你会停下来，然后四面谁先到谁就先走。 哦、oh. ， 但是他们很谦让。其实有的时候我们 一个小时了，哎呀， 你到底走不走？ 哎呀，老田，你走不走啊？我这个车气活比较慢啊，很谦让。 对他们很谦让， oh. 就即使你是后到的，他有时候也是给你一个示意，然后你可以先走 啊， oh, 挺好。 哦， 得注意啊，别的老了就着急，你能着急着急多快 对 是吧？ 所以那边其实也。嗯，就是很规矩开车， 十字路口啊，避、 嗯、 让啊，主动让行人，这 对对对，所以大家也 不要鸣笛了、啊， 对，不用担心， 基本上都不会鸣笛、 嗯， 是吧？那高速公路上开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的？ 嗯、 比如说限速啊，提醒会有吗？ 限速其实咱们的如果有那个车载导航的话，上面都会有、 嗯， 而且它路边上的牌子都特别多，基本上隔几百米就会有一个这条路限速是多少 啊，提醒大家、 嗯、哦， 一定得严格遵守， 对、 啊， 一定不要超速，因为我在美国。其实是拿过罚单的， 你拿过罚单、 哦、 说说 就是因为超速的，就是因为超速、 哦、 嗯，其实美国是很少会有一些摄像头， 嗯， 他很少会有摄像头、 哦、 然后他们都是警察、哦、 警察在那蹲点儿， 蹲点儿，他们会蹲在一个地方，然后而且你真的看不到他们， 对呀、啊、 他们的车都超级好， 伪装的特别像，先拿个树叶子， 都是美国队长吗？我的天哪， 对，等会儿我看一下，哎，那个 啊、真的呀， 对，他们应该是有一个探速仪的， 哦， 可以测速度， 提一过来他就有一个指示红灯，那车过超速追他去， 对， 是的，这 直接就追上来了， 滴滴滴， 美国警察都挺胖的哈、 哦，也有瘦的， 也有瘦的， 对，他就是追上你之后你就一定要并线、 哦、 但是并线的时候记得一定不要在左侧停，因为左侧本身它是超车道、 哦、 它没有任何的停车道， 右边 如果你要是在左侧停，你可能会接受的罚款会更高一些， 二次罚款， 一紧张停到左边了，嗯，应该警察也会引导你停到右边， 对，引导你停、然后你要在安全范围之内你停下来、 哦、 你可以继续一直往前开，比如说以十迈的速度一直往前开，一直去找一个停车点， 可以， 嗯嗯， 这样是可以的， 警察是可以理解的、 嗯、 对，这样是可以的， 找到停车点出高速的 前方路口下高速 那个一般这种情况之后，警察叔叔们，我们好找了一个安全的停车区域、嗯、我们该怎么办呢？ 就是会，他会到你的左侧或者到你的就是右边的右侧门、 啊 嗯、 然后你把那个车窗落下来， 你不要动， 不要动，就是不要动，就是把手放在方向盘上、 啊、 或者怎么样， 看到你的手、 嗯、 对、 嗯、 然后他就会问你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超速啊，怎么回事啊，但有的时候如果超的不是特别多，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个警示的罚单，这个罚单是 就不用 交钱的， 嗯，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超速然后超了10%以上，15%-20%、 嗯、 这种他会给你开具一个罚单， 嗯， 然后只需要他的罚单背面都是有如何交罚单的一个，就是 也是英文 的，网上就可以， 对啊、 嗯、 对， 那个怎么交，你交的吗？ 交过， 怎么交的，是去 就在网上直接交就行， 交其实还蛮快的 啊，那个 是 你的就是车牌号， 嗯， 这些就可以了， 以后就弄个二维码得了、 那我觉得也是，扫一扫， 对吧？就直接交 支付宝收款， 是吧？ 或者微信也行。 其实我们会想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 对啊， 情感、购物、情感都改变了，真的。也许有一天，真的情感直接沟通嘛，事情一下知道你在哪里，对不对？ 来发送一个位置，不要共享位置， 位置。 手机没电了啊，是吧？ 对， 也是瞬间连接，天涯咫尺，咫尺天涯。而且我们会预想有一天，也许我们开罚单、交罚单，也就是很方便，不用再排队，现在都很多都减少排队的功能了。 其实现在在国内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 这一点告诉我们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深刻又简单的道理：多多努力的工作，多多赚足自己的想要的钱，去这个世界感受美好，而且不要太过的负累和官司脸上、心里的 啊， 最重要 的， 对不对？让自己每天开心。花花就是这样一类的旅行感。 对，我觉得花花很乐天派，就是也。没必要说非得要怎么怎么样， 对 对 对, 对, 对，当然了，我们只是作为这个节目当中的交流，心里的澄澈度只有自己内心是知道的，希望大家活得非常的全心全意，对吧？ 对， 谢谢花花这次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国又狂野又温馨的部分的分享， 是的，而且给我们带来很多可能以往我们分享美国分享不到的地方。 没想到美国死亡谷国家公园和苏派这个地方还不是一般人去的，对不对？ 啊，是的， 是的， 但是真的很美，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些照片。 好的，光从他给我发的照片，我觉得很漂亮啊。 是的，而且那些小镇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下一站有没有规划，花花？出去玩的规划？ 目前想带我爸妈去看就是日本的枫叶，因为去年只带了我妈一个人去。 又快到时间了，北海道吗？ 京都， 京都， 京都， 京都更合适。 是京都更古朴， 对对对， 那种感觉。 你看，又是爸爸妈妈。 每年都得带爸爸妈妈一起出去。 对，因为去年带着我妈去的日本看枫叶嘛，然后京都的琉璃光院、圆光庵啊。然后我爸就说：“哇，这个地儿太美了， 再去一次。” 然后就还是要带我爸爸去一趟。 带爸爸单独去。 带爸爸妈妈一起。 OK， 希望呢，这趟行程充满了满满的幸福感。好， 是的。 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花花啊， 谢谢花花。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上路。 好的。 看那变幻的风景，也许还看不清，却怎能停止前行？听这风里的声音，它来自于心里，与我们一起呼吸。未知的旅途总会有风雨骤晴，不完美的结局终会雕刻出更坚定。聚散冷暖，却酝酿生命的滋味，叫回家不孤单，因为有你陪我分担，冷眼把结局都看淡，去寻找最美的风味，叫勇敢。变幻的风景，也许还看不清，却怎能停止前行？听这风里的声音，它来自于心里，与我们一起呼吸。未知的旅途总会有风雨骤晴，结局终会雕刻出更坚定从容的自己。最简单，一切源于自然，尝遍世界聚散冷暖，去酝酿生命的滋味，叫回家不孤单，因为有你陪我分担，把结局都看淡，去寻。

于是我开始学着放弃浪费时间的无用社交，远离只会消耗自己的人，甚至选择住的地方也要离公司近一点。我以为当我节省出了更多时间，我的生活就可以变得轻松一些。可是就算如此，每天下班回家，我还是会一下子瘫倒在床上，疲惫的不想说一句话。这个时候，如果有朋友发消息问我在干嘛之类的问题，我都会直接回复两个字，在忙。但你却是个例外，因为在我心里，你比工作更重要。前些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那位朋友是个工作狂，有时候忙起项目来能保持24小时都秒回客户信息。那天聊到为什么没有恋爱的话题时，他跟我说，爱情像是一场赌博，你永远不知道你付出了多少才能获得那个你想要的未来，但你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工作的成绩会证明给你。如果爱情没有了，那一切都成了空，而工作没有了，我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更好的。其实我认为爱情和工作并不矛盾。曾经我很忙的时候，觉得有没有爱情对我而言都没有区别，不如努力工作。但后来恋爱时才发现，那些没有办法见到对方的夜晚，都是加班的好日子。于是我开始鞭策自己更加努力工作，因为我想让他知道，下次见面，我会变得更好。在优先级列表里，你永远都是第一。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为了做更多的事情，就一定会把准备做的事情在心里默默划分了优先级。而你永远是第一名。最近我有个朋友恋爱了，但是他们距离很远，每次都要坐上将近2个小时的地铁才能相见，还要冒着第二天会因为迟到被老板责备的风险。于是我就问他，这么做值得吗？他说，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不会在乎值不值得。他还说，你知道吗，我平时其实连1个小时健身的时间都抽不出来，但我却宁愿在路上花2个小时只为见他一面。都说成年人只分利弊，但说真的，我平时真的不缺一些人的约会邀请，但是这些我都可以推掉，只要能和他多待一会儿。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沉思，到底什么才是爱情？只是一起看电影吃饭逛街吗？是彼此的陪伴吗？是纪念日互送礼物吗？是又不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事情我也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做，为什么偏偏和你就叫做爱情呢？后来我发现，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时间。和普通朋友见面的时候，我们在心里往往会有一个预期的时间，如果超过了，那么心里会开始焦虑。但如果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每一刻都会倍感珍惜。所以 有时候时间是爱情的证据，我不是因为闲才去联系你，而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永远都有空。我愿意把我的时间给你，因为所有的我愿意都是我爱你。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对很多人来说，爱情是伟大的。那么，为了爱，你做出过或者可以做出哪些牺牲、退让和付出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蒋同学的网友。三毛说，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十指怎样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么失手，都会拥有。是啊，或许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喜欢你，所以无论怎样，你都会失手。前两天和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把喜欢了两年的男孩拉黑了。啊？为什么呀？我一脸诧异。因为他有喜欢的人了。闺蜜聊聊几句提不起精神。那把他拉黑呀，你舍得吗？舍不得也没办法，既然他不喜欢我，那我的喜欢和坚持对他来说根本没有意义，所以还是算了吧。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的感受，每天看着喜欢的男孩活跃在朋友圈，明明喜欢却没有资格亲密地站在他旁边，想要关心却没有合适的身份，就连和他说一句话都要反复斟酌，从未得到过他一秒，却感觉像失去了无数次。这种感觉真的还不如拉黑来得更痛快，起码看不见他的消息，也就慢慢阻断了和他之间的所有关联。虽然舍不得，但时间长了就会好的。而被你拉黑的那个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你狠心删除他的微信，只是因为爱得比别人都深罢了。有太多感情都藏在黑名单里，也藏在想说又没说出口的喜欢里。我曾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故事，故事大概是说，有一个女生一直都喜欢一个男孩，可是男孩不喜欢她。她每天看着男孩在朋友圈秀恩爱，内心悲伤又焦灼。终于他一狠心删掉了男孩的微信，可还是忍不住每天都去男孩的微博打探他的生活。他放不下对方，但也不敢打扰他。他知道喜欢一个不喜欢的人，即使念念不忘也不能有所回响。后来男孩在微博发了他和女朋友的结婚照，女孩看着他看他女朋友宠溺的眼神，心就像被戳了很多个洞一样。 他以为自己会哭，却发现自己已经流不出眼泪来了。辛夷坞写道，曾经我们都以为自己可以为爱情死，其实爱情死不了人，它只会在最疼的地方扎上一针，然后我们欲哭无泪，我们辗转反侧，我们久病成医，我们百炼成钢。是啊，爱情这道题最不按章法来，最不讲求付出就有回报，但你能奈爱情何呢？到头来不过是自己对自己的无可奈何而已。或许你深爱的那个人永远都不会知道，曾有个人为了他失过眠，揪过心，但没办法，你一厢情愿就得愿赌服输。不过即使当初心心念念，但多年后都会变成嘴角的浅浅一笑，说自己和那个人再无瓜葛。感情就是这样，他不喜欢你，这不怪他，也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只是因为你们缘分太浅，时间没有刚刚好而已。这两天又在看电视剧《最好的我们》，陆星河对耿耿求了56次婚，却抵不过余淮的一句：“我来晚了。”陆星河无奈退出，他对耿耿的深情恐怕是耿耿这一辈子都无法感同身受的。世界上有太多爱而不得，那个突然从你生命里退出的人，那个突然拉黑你的人，那个为你做了很多都被你视而不见的人，他们或许真的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太爱了，所以到最后也是真的爱不动了。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吧，即使在心里放弃了10000次，可是在他突然出现的一瞬间，还是忍不住想要伸出手拥抱的。你们即使努力做到了及时止损，却没办法在拉黑之后立刻放下他。我一直都相信，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人在偷偷爱着你，即使你和他不会有结果，但也要谢谢他不顾山高水远，尽心尽力地爱了你一程。往后的路愿他好，祝你安。要知道，能够遇见已经是三生有幸了。 站在拥挤的人群，我忽然间想起了你，想起我们之间的过去。为什么会爱上你，在千万人的世界里，又为什么在爱还在时候离开了你。

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文长长的网友。小 K 喜欢上了一个姑娘，所以一个魁梧天不怕地不怕的东北大老爷们儿开始娇羞地来问我女孩子通常喜欢什么礼物这件事儿，也就说得过去了。小 K 说姑娘生日临近，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在网上查了很多送女生的礼物，以及自己也想了很久，依旧没有找到合适的可以送给她。我开玩笑说，想当初我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在路边随便买了一盆仙人球给我，并且你自信地觉得这个礼物挺适合我的，还一本正经地跟我瞎扯了五个仙人球适合我的地方。如今你的这份自信跑哪儿去了？听完我说的这番话，小 K 只内敛地嘿嘿笑了两声，然后说了一句，那不一样，反正这次我挺怕送的东西他不喜欢，不能够投其所好，然后他觉得我是个肤浅的人，如果因为我送他的礼物没选好，让他对我印象极差，不喜欢我了怎么办？我笑着看着这个东北男人，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你是不是担心的有点过度啊？一份生日礼物而已，没你说的那么吓人。再说了，你口才那么好，路边随手买的一盆仙人球都能被你说的像是为我量身制造的，你给他送什么礼物都可以，重要的是看你的心意。他还是有点不那么确定，再问了我一遍，真的吗？我继续取笑他说，没想到啊，没想到叱咤风云的大才子也有今天这般不自信的时候。他也只苦笑说了一句，还不是因为喜欢，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卑，总觉得那么好的他自己真的有点配不上，有时候也会恨自己没有多学一些特长，变得更优秀一些，不然也不会在他面前这般没有底气。我抬头好好看了下我眼前的这个男生，在同龄男生中他算是拔尖的那种，加上人性格好情商高，是身边不少女生心目中的男神，所以这句我觉得有点配不上他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有片刻的惊讶，但随后一想，爱不就是这样的吗？因为爱你所以自卑，这种自卑跟我是否优秀无关，因为哪怕再优秀的人，在遇到那个他喜欢的人的时候，心里也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配不上他，一切的一切只因为是喜欢。最近迷上了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其中最被大家所知的就是她和胡兰成的故事，还有那句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其实大家眼中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讲的并不是一个彼此理解的爱情故事。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情书回信中的这八个字，恰恰证明她的爱是卑微的。张爱玲是真的对胡兰成动心了，从她和他第一次见面就足足聊了5个小时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果不是因为喜欢，一个女子又怎会和一个才刚见面的男人聊这么久？直到后来她彻底爱上了他，张爱玲对胡兰成的背景是很了解的。那个时候的胡兰成是已经结婚了，他喜欢他，哪怕是以不光彩的身份。而且那时候的张爱玲已经是又有才华又有名气了，但因为懂得对方的想法，因为遇到一个真正懂自己的男人太不容易，因为懂得自己已经真正的爱上了他，所以愿意包容他，能容忍很多事，所以慈悲。而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已经说出了张爱玲的爱情观，以及她能接受的底线。这个爱上胡兰成后的她，已经不再是初见胡兰成的张爱玲了。其实不只是这样，在送给心仪男子自己的照片时，张爱玲挑了一张笑得最怡然又清秀斯文的，并且在照片后面写了一句话：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此时的张爱玲是真正的爱上了胡兰成的，没有考虑家庭背景，也没有考虑彼此的朋友圈子，甚至连彼此的生活方式适不适合也不考虑。她一个高高在上的民国才女，就这样把自己放到尘埃里，只因为爱。说实话，在我看到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生气的，觉得胡兰成就是一代渣男，他不是一个专情的人，终究只是个流连花丛太久的浪子。在和张爱玲还有一纸婚约的时候，他断断续续的又和另外几个女子在一起过，而张爱玲竟还是那般的爱他。我也真心替张爱玲不值过，觉得一大才女为了一个浪荡公子爱得那么卑微，太让人心疼了。后来转念一想，这不就是爱吗？在爱情面前，人人平等，管你是达官显贵还是一代才女，当你真正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能表现出的形态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卑微，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又会觉得只要能够留在他身边，以何种身份都行。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脑海里会分泌出一个类似 P 图软件的东西，你眼中所看到的喜欢的人都是滤镜之后的样子，他的优点被放到无数大，缺点早就被磨白到看不见。我们的爱给他们加了光环，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爱上一个人之后，也总会觉得他好优秀好完美， 甚至还会在心里一遍遍掂量自己，害怕配不上那么好的他，也就是所谓的卑微。就像重庆森林里的阿飞，喜欢一个警察663，他们每天会见那么多次面，也有那么多跟他说话表白的机会，但他只敢选择当爱情里的田螺姑娘，帮他打扫乱糟糟的房间，帮他置换更舒服的床单。因为喜欢一个人，那个喜欢听很吵音乐的姑娘也变得极其卑微。平常的心里有一句台词很准确地说出了因为喜欢你所以自卑，他说，因为你太美好了，我等你等了这么久才能跟你在一起，我害怕得不得了，生怕自己搞砸了。可能这就是爱情吧，因为喜欢上了一个人而开始变得自卑，变得不那么自信，变得患得患失，甚至低到尘埃。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些都是喜欢一个人的正常表现形式，但我始终觉得一段不能势均力敌太过卑微的感情也真的不能长久。所以哪怕再喜欢，张爱玲最终也没跟胡兰成在一起。而阿飞去看过真正的加州，变得更有底气，才和663在一起。我的朋友小 K 也正在努力把自己变得更优秀更好，打算更加有点自信后再跟他表白。所以最好的爱情就是因为这份喜欢，因为不甘自己配不上这么好的他，那就好好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给他一个很好的恋人，给自己一份势均力敌的感情。比起默默地在心里喜欢一个人，我觉得克服自己的自卑、胆怯、卑微，变得更加自信优秀，然后落落大方且勇气十足地站在他面前告诉他我们的心声，这才是最酷的。因为爱你所以会自卑，但我真的不想这么自卑地爱你一辈子，所以我才要更努力呀。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郝阳。对很多人来说，爱情是伟大的，那么为了爱你做出过或者可以做出哪些牺牲、退让和付出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爱你们的网友。你住的城市下雨了，我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我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 每次一个人去逛街的时候，看到那些从身边经过的一对对情侣，都会特别羡慕，想打个电话告诉你我的心情，想跟你撒娇，想让你来看我，气势汹汹的想要分手，不想再去坚持，但是话到嘴边又开不了口，因为我正在经历的，你也正在体验着。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你在身边，那该有多好。我想带你去吃现在很火的嫩牛五方，想跟你一起玩遍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娃娃机，想跟你去到最高层的天台上看车来车往，想跟你一起看夜场的电影，然后在凌晨的时候手牵手地走在街上。生病的时候很想要你的照顾，但是我只能一个人去看医生。受了委屈很想抱着你哭一场，但是跟你通电话的时候，我会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那样假装坚强。想跟你吵架，又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珍贵，实在于心不忍，恨不得跟你一天24小时都视频，想要知道你在做什么，跟谁在一起，但是也知道感情需要空间，我对你必须充分的信任。异地恋让我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时刻想放弃，又总劝再坚持。没有人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还是想亲自拨开云雾，看一看究竟是明是暗。你知道吗？我不想要异地恋，但我想要你。有人说异地恋就是拿起手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放下手机是全世界最孤单的人。闺蜜丸子现在跟我一样在北京，男朋友在老家，两个人半个月见一次，有时候是男生来，偶尔是他回去。看着他折腾来折腾去的时候，都会问他，你不累吗？他说不累啊，每一天都在期待着明天，每迎接一个白天就意味着离重逢又近了一步。他已经把我的心填满了，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没办法再去让别人走进来了。他们在一起了4年，男朋友在手机里看不见摸不着，只会懂得嘘寒问暖，不能在需要的时候给一个肩膀靠。丸子和她的男朋友也会吵架，也会有矛盾，但是绝不会去冷战，遇见问题第一时间就解决掉，不会胡搅蛮缠，作来作去，彼此都懂得这份感情的来之不易，也比其他人多了很多的珍惜。丸子说她很喜欢北京，但是也愿意为了他回到家乡。也许突然有一天，就拿着行李站在他家楼下，给他打一个电话，然后问他，我想要跟你一起生活，你愿意吗？没有人知道这一天还需要等多久，但是他们知道，这一天早晚会到来。对异地恋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信仰，就是你坚定这个人会与你有很长的未来，无条件地拿出整个青春去下赌注。你很确信这个人就是自己要找的，你们迟早会在一起。韩寒说过一段话，谈恋爱就该经历一下异地恋，体会一下欣喜忧愁无从分享，欢笑落泪不能拥抱，隔着屏幕，隔着电话，隔着书信联系，直到你几乎发疯， 学会拒绝诱惑，学会处理一个人的时间，学会照顾自己。也只有这样，在下一个拥抱乃至白头偕老，你才会感恩。异地恋不只考验着对方的耐心，更是考验了自己的认真。没有人是愿意异地恋的，只不过因为这个人是你，才会想去试一试。每一段恋情都是不容易的，从爱上一个人开始，就注定要很艰难地去走一段路。异地恋的确难熬了一点，需要你把自己的全部勇气都拿了出来，去习惯他不在身边的日子。一边在期待着跟你的下次见面，一边又在恐惧着短暂后的离别。私心想让你把他捆在自己身边，理智告诉你，再见是为了更好的相聚。现在经历的煎熬，日后都会换来甜蜜。在距离面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唯一能承诺的就是，只要你愿意爱，我就不会回头。我爱你，就可以翻山越岭去见你。我不相信异地恋，但我相信你。我不想要异地恋，但我想要你。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熬过异地，就是一生。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